本市升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后，公共交通持续加强疫情防控。记者探访发现，地铁二号线北京站按照最高等级标准做好消毒和通风，四惠长途客运站对重点部位加强检验，首发集团六里桥客运主枢纽也加强了对进出京旅客的疫情管控。 来自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消息，管委会委托核酸检测专业机构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北京北站地区、清河站地区、北京朝阳站地区等六个站区进行了环境采样，截至七月底，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市公安局昨天发布通告，将严打各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不报、瞒报、谎报病情、旅居史、接触史、行踪轨迹等涉疫信息，不配合跟踪随访、检疫排查、隔离观察、流行病学调查、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 新冠肺炎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的共同工作和生活人员，拒不配合所在单位和社区村闭环管理防控措施的等等。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截至8月3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疫苗超过17亿剂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截至8月4号上午9点，有17个省份报告发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为常态化防控以来的最多。针对南京禄口机场出现聚集性疫情暴露出的问题，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坦言，原因包括防控制度落实不到位、机场保洁业务外包、没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等。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我们加强所有一线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频次，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求做到隔天核酸检测，要坚决落实防控技术指南中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的规定和要求，工作人员指定服务区域、指定休息区域、指定场内交通车。 当前外防输入工作压力持续增大，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表示，目前在加强公路、水运口岸、出入境运输方面都采取了严格管控，截至8月3号已经执行了4次熔断，累计暂停了18家航运公司、438艘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境内港口换班。为了严格口岸边境管理，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表示，将在空港口岸对境外航班实施专区检查。 在海港口岸实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措施，在陆地口岸严格执行客停货通的政策，在边境一线保持最高等级的防控。二是呢，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显示，全国的中高风险地区已经增加到164个，其中高风险地区5个。 张家界市纪委日前发布对数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情况通报，指出少数单位和少数的公职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职不力、工作无序、进展迟缓，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18名有关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中国银联联合专业机构通过云闪付 APP 提供核酸检测在线预约和支付服务。目前云闪付核酸检测小程序累计覆盖北京、广州、成都、杭州、郑州、西安等全国184个城市的336个采样点，后续将有更多合作机构持续接入。 其他消息，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昨天联合发布关于2021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通告明确，本市参保企业职工5项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统一，其中上限调整为28221元，下限为5360元。 入夏以来，全国用电量持续攀升，多地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出倡议，将空调调高1摄氏度，缓解用电压力。 当前北京等部分城市夏季空调降温负荷占比大约50%，家用定频1.5匹空调设定温度每提高1摄氏度，用电负荷平均可以降低17%至20%，一天连续下来可以节电4到5度。 按照每个家庭两台空调，整个夏季使用空调40天来测算的话，可以节省电费200元左右。 国际方面，据美国国防部所在五角大楼保安局消息，五角大楼附近区域3号发生警察遇袭事件。一名五角大楼警察在大楼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遇袭，警方当即与袭击嫌疑人交火，造成数人受伤，嫌疑人被警方击毙。 奥运速递。 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没有收获金牌，但是黄雪辰、孙文燕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中夺得银牌，同样非常珍贵。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一同闯入了团体决赛，让他们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今天，中国队将在哪些项目中有机会争取好成绩呢？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暂停了一天之后，中国队今天将重新开启夺金的脚步。乒乓球女团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日本队。虽然日本队是东道主，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仍旧占据优势。跳水赛场将迎来女子单人10米台的决赛。中国两位05后的小将陈芋汐、全红婵，虽然在预赛中有一些小的失误，但对于他俩来说，只要稳住动作，其他对手将很难超越这对双保险。在田径赛场，中国队的表现仍旧值得关注。上午将进行男女4x100米接力的预赛，中国男女队能否双双晋级值得关注。另外，在札幌进行的男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凯华、蔡泽林和张俊将联手出战，全力冲击这个项目的金牌。同时，净水皮划艇的比赛将决出4枚金牌。中国队在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和女子200米单人划艇中都有选手进入了半决赛，他们也将向更好的成绩全力冲刺。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创新事业单位加会展公司办会模式，服贸会市场化发展迈入新阶段。 新京报报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雕塑亮相晋元桥，石景山冬奥景观大道预计9月底完工。 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217个路口电子警察抓拍不礼让行人。 新华社消息，台风卢碧即将登陆，南方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来关注市属多家医院升级疫情防控措施。 泉州宋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日前通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评审，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时间的礼物》一书精选了40项世界文化遗产，通过一幅幅精美手绘介绍了这些文化遗产的样貌。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一起聊聊《时间的礼物》，聊聊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方案描绘了今后10年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到2025年进入国际先进数字经济城市行列，到2030年北京将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什么样的？北京将在哪些方面成为标杆？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5岁女童小季在舞蹈培训课期间帮助练习下腰的小丁起身，不料导致小丁跌坐在地上，脊髓损伤截瘫。日前江苏泰州中院二审判决小季不负法律责任，由培训机构承担211万多元的赔偿。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这一判决背后又有哪些社会意义？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本市重点战区文化演出场所、市属公园疫情防控情况。老旧小区频繁发生火灾，居民忧虑到底何时能改善消防措施？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北京地铁公司根据客流情况，从今天开始在早高峰时段在部分车站采取限流措施，确保疫情期间乘客乘车安全。 涉及车站包括五号线天通苑北、天通苑丽水桥等车站，六号线长营、草房、通州北关等车站，十三号线龙泽、回龙观、霍营站，十五号线石门、顺义、凤博站，昌平线沙河高教园、沙河朱辛庄站。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查看详细信息。 京港地铁也从今天开始在高峰时段对部分车站采取限流措施，主要涉及四号线大兴线的天宫苑、枣园、西红门、西单等车站，十四号线的方庄、十里河、北工大西门、望京等车站。乘客可以通过京港地铁官方微博查看详细信息。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 25.8 摄氏度。今天上午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开始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大意。近期山区雨水频繁，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5.8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是19:24，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1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海淀一大楼近1000万公维基金丢失，业主成立业委会维权遭遇阻碍，属地部门给出意见。 经过多方取证，确定报道登报者具备了双股办，可以推动成立这个业主大会。 市民反映朝阳区一超市疫情防控不到位，执法部门前往执法并作出回应。 你这万一要传染上一个，这不是小区就封了吗？这孩子上班怎么办？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今年4月和7月曾经报道过海淀区洋房店街道光耀东方广场的公共维修基金没有存入固定账户，600多户业主丢失近1000万公维金的问题。报道播出后，业主开始组建业委会，准备集体维权，但是在筹备过程中又遇到了成员资格认定的问题，业主担忧业委会的成立就此搁浅。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继续追踪，来听报道。 光耀东方广场位于北京西站北侧，是一栋大型的商住类综合楼，底商5层是商业，5层以上是住宅，涉及房屋800多套。业主之前反映，在2010年购房时，他们缴纳的近1000万元的公共维修基金没有被存入固定账户。此前，海淀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房地产它这个相关负责人目前已经涉及司法的案件，他已经被拘押了，现在无法联系到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关于维修资金缴存的问题，开发企业已经造册了874户，而交存了16户。我们局将开展调查，认定开发公司是不是涉嫌挪用维修资金。 由于大楼没有属地社区居委会，个人维权困难，业主希望通过成立业委会来解决问题。不过大厦的商户区和住户区由各自的物业分管，部分开发商自持房产又涉及抵押，产权复杂，住户和商户业主难以达成共识。 7月16号，第一轮业委会的筹备工作被暂停，原因是报名业委会筹备组的四位住户代表和一家商户代表都被街道办相关部门认定材料有瑕疵。住户业主告诉记者， 我们报名就有四个人，他说我们四个人都没有按时足额交物业费。 属地杨胖店街道办7月16号发布的关于暂停筹备业委会的通知显示，唯一的一户商户业主名为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也因为产权信息不符被取消了资格。在筹备工作中断后，业主担忧业委会的成立就此搁浅。 你在出台这个终止文件之后，如何成立、恢复、怎么继续往前行？ 报道播出后，属地杨胖店街道办物业专班负责人崔世正向记者解释了业委会在第一轮筹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800多户，158000多平米。你前期因为历史原因，开发商是委托的是2.5亿，导致现在对这个身份的认定啊，像这个业主交这个物业费的时候，有的拖，有的欠，涉及到两个群体，一个是民户这个认定，我们在进行核查。对于三户与前期的提交材料不相符，所以呢，我们也取消了，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 属地杨胖店街道办特聘物业顾问、北京市嘉观律师事务所的罗英正律师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解释了筹备工作中断的原因。 符合了这个成立的条件，5月17号收到了咱们小区的业主申请，经过审核呢，7月16号之前组建筹备组，招募业主代表，一共是4名自然人业主，还有一名是法人业主，商户民户。公示过程中呢，就收到针对这些报名业主的一些反映情况，包括就是不具有业主资格，以及呢就是拖物业费的情况，以及欠物业费的情况，有的没有交供暖费，没有交制冷费等等这些情况。这个客观情况你会存在犯规情况，听取了本人的这个就是申辩意见，今年的7月15号就公布就终止了本次筹备相关工作。 那么接下来的筹备工作该如何进行？物业专班负责人崔世正告诉记者，目前住户区域的面积和户数都达到了过半，不会终止业委会的筹备工作。 经过多方取证，确定霸王灯光者具备了双过半，可以推动成立这个业主大会。因为他没有居委会，成立起来以后，对于业主管理这个楼宇自治管理是有很大的益处和作用的，所以我们极力支持和鼓励，但是条件要依法合规。并不是当前比较着急才开展的。 属地杨胖店街道办设建科的负责人段毛也表示，街道办正在细化相关流程，将会积极推动业委会的筹建，加强后续的长期指导工作。 我们首先对这个600多处这个业主要进行一个摸底，统计出一个具体的台账来。第二呢，把这个解释和沟通这个渠道要建立起来，建立一个合法的、合理的、合规的制度，规定的时限，我们继续启动这个相关的工作。第一次进行终止，不是说这个事儿整个就黄了，我们街道还是支持成立，包括一些细则，咱们成立就把它成立好。 业主们也表示，他们期待尽快启动下一轮的筹备成员征募，并且表示将配合补齐相关报名材料，继续等待资格的认定和申请工作。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期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始发的新一轮本土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多个省份，北京也面临着严峻的疫情防控压力。但是近日家住朝阳区管庄地区的孙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附近的一家超市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让大家十分担忧。他告诉记者， 就是超市发呀，根本就没人管。从这南京爆发以后，到北京市发现有疫情以后，就发现他没有。 孙先生说的这家超市发新天地店位于朝阳区管庄地区朝阳路7号院5号楼底商，周边有多个人口密集的小区。据孙先生介绍，超市的客流量很大，如果疫情防控缺失，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这个超市流量特别大，流动人口特别多，你这万一要传染上一个，这不是小区就封了吗？那孩子上班怎么办？ 针对孙先生的担忧，记者首先联系了超市发新天地店，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超市入口一直有自动测温仪，会对进入超市的顾客进行体温检测。 我们那边有个电子的扫门票，然后进门的时候自动测温，我们一直都测温没有断过，也有个专人在那看着，一直都有人盯着。 那目前超市门口是否进行了严格的扫码登记呢？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会通知店长，要求店内加强防控，增设扫码登记环节。 这块我让他们抓紧做一下登记，现在就那个跟店长那边要求一下。